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影坛歌坛异彩缤纷，小人物进入大时代的漩涡当中，成为了几部电影的主角。最著名的当属《泪痕》和《戴手铐的旅客》，《心中的玫瑰》就是电影《泪痕》的主题歌，将人们在困境忧伤时渴望理解、渴望新生的心声表现得淋漓尽致。《戴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歌《驼铃》歌颂了战友的友谊，大受欢迎。以后的很多年中，凡是有人相别相送的场合，就会想起这首深情而豪迈的《驼铃》。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冰封泥水，雄心在。 的袖，待到春风转家去，我们再相逢，故乡红。 随着岁月的流逝，电影《红牡丹》中那位红衣少女的飒爽英姿已渐模糊，而其中的插曲《牡丹之歌》却依然嘹亮清晰。这首歌赞美了国花牡丹雍容华贵的风采，超越电影本身，传遍全国，流传至今，也使得当年刚出道的蒋大为名震四方，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啊牡丹，啊牡丹，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啊牡丹，啊牡丹，哪知道你曾历经贫寒。正郁郁着生机篇，春风吹来的时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啊牡丹，啊牡丹，你把美丽带给人间，你把 The Sound of Memory。 电影《小花》以战争为背景，表现了战士一对普通兄妹真挚朴实的手足之情，相对于当时战争题材的电影公式化脸谱化的拍摄手法，实为重大突破，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影片中小花扮演者陈冲凭借本片迅速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明星，插曲《绒花》也获得巨大成功，开辟了民歌新唱的先河。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 云：“人生在世，得一知己足矣。”电影《知音》讲述蔡锷与小凤仙之间的传奇爱情故事，插曲《知音》温婉古朴，将这段爱情刻画在一片古雅情深的气氛之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世间又有怎样的诗句歌曲能形容真正的一往情深呢？1982年，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在国内引起了长时间的轰动，武打片的概念也迅速深入人心。影片刚中有柔，一段缠绵于少林和尚和牧羊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更令影片增色不少。由郑绪岚演唱的温柔甜美的插曲《牧羊曲》也深受观众喜爱。好了，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在歌声中结束了。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日出嵩山 我心。